充分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今晚开始在国家话剧院剧场演出。这是一家三代的故事，有关老人，有关亲情，我们在当中学会重新拾起爱，拾起家庭，拾起理解和宽容。这也是一段虚实相融，不断穿梭在回忆当中的旅行，适合带领家人一起来看。中国电影乐团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今晚的宛若天籁民谣更流行将演奏宛若天籁的各国民谣。京剧红灯记今晚登台梅兰芳大剧院，一封密电码，革命至弥坚，红灯数家史，祖孙三代传。作为一部经典京剧，红灯记的表演唱腔都可圈可点。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经典爱尔兰歌舞使观众对神奇美丽的爱尔兰充满向往，别样的文化，传奇的土地，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无不令人陶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成语魔方寺》今天继续在大剧院戏剧场演出，整部剧以三个成语故事为基础，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向小观众们展现了蕴含在这些成语故事当中的智慧，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人艺原创京味话剧《玩家》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演出，全剧运用京味十足的语言生动演绎北京的地儿、北京的事儿、北京的人儿、北京的味儿。儿童舞台剧《发小天台之八辈哪吒城》今天继续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进行首轮演出，恰逢新春佳节，一场热闹的老北京民俗庙会也将在此举办，剧中的欢快气氛也将带到舞台之外。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三》今晚继续在央视一套九套播出，八集《舌尖三》除了关注食物本身，也关注了器具、食养、节庆、食物融合、宴席、饮食之礼等等。拍摄地点横跨了中国20多个省份，前前后后拍摄记录的美食达到400多种。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须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此外，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征集活动将邀请音乐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担任顾问，著名词曲作家担任专家评审委员。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的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以晴为主，光照好，气温上升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空气干燥，还要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Let it off free， 各位新年好，我是泽华。春节期间跟家人团聚在一起，窝在沙发上看一部动画电影，老少皆宜，多么的幸福呀。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那些经典的欧美动画电影，听一听当中的经典歌曲。本期节目我们主打励志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去年上映的《欢乐好声音》当中的一首歌曲，就是豪猪埃喜演唱的一首歌。在原版当中呢，为埃喜配音的是斯嘉丽·约翰逊，当然歌曲的演唱也是他的。我们听到的是配音版本当中的演唱，来自于吴莫愁。下面这部影片呢，你说它是励志片也是 OK 的，就是《冰雪奇缘》。Elsa 要克服的不只是心理障碍，更多的是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use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Up here in the cold thin air, I finally can breathe. I know I left a life behind, but I'm too relieved to grieve. Let it go. Let It Go 有很多的版本，很多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版，甚至之前还出过不同语种的一个集合版，相信有些朋友也是听过的。春节期间就让所有的烦恼都 Let It Go 吧。2015年的动画电影《疯狂外星人》讲述了一个11岁的地球女孩小玲，她的妈妈被入侵地球的波波星人给绑架了，于是小玲被迫开车前往佛罗里达逃难，这一路上她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而当克服种种困难之后，他也迎来了全新的希望。外星人当中，歌手瑞安娜为女主角小钱进行配音，并演唱了片中的很多歌曲，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接下来我们去《爱丽丝梦游仙境2》当中寻找勇气， Just like faith. I know that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want it all, and I'm wishing they stop trying to turn me off. I want it all, and I'm walking on a wire.